21:53，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1月25号周四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带来第一首开工歌曲的工作男左叶谦，第一首歌来自 Tears for Fears。Tears for Fears 的这首歌叫做《种下爱情的种子》 Sowing the Seeds of Love。 这个第一首歌带来这样一个名字的歌曲， 对，就标注着今天晚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之夜了，是一个爱的夜晚。 星期四你爱什么爱呀、 爱吃喝 昨天还没有爱够吗？ 对，昨天没有提及这个吃喝，今天晚上确实要提及吃喝了哈。 哎呀，有图有真相哈。今天呢久违的一张合影我已经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当中为我的女性听友们PO 了上去当然也有我的男性听友们，但毕竟女性听友的量要大于男性听友这是我们在1月11号到现在经过了这个大数据统计当然这个统计可能有一些偏差，那就是因为你还没有来如果你觉得在你的认知当中不行啊，我怎么感觉这档节目应该是男听众更多呀，你就为男听众来助力一下哈，登录我们这个聊天室，加油在这个粉丝榜上早一点有你的一道杠，因为我们这个统计呢是从1道杠到6道杠，目前我们看到了这个局面当中哈选出的这个结果得到的结果就是女听众的占比要大于男听众。 哎呦， 所以在11月第四个星期四的晚上由我带来的第一首歌是要特别送给听了这么多年喜欢我你那个你一会儿再说哈，喜欢 我 的我 也没跟你争啊 送给你 这个那个机场无数人擦肩，真的要走得够远才能体会地球是一个圆，从图书馆纸张的气味到办公室里香水跟咖啡，青春走到成年好像很远却又不太远，无论有没有选择冒险，哪一种人生都不进则退，只是一个人的任性总要很多人的爱才能够成全，每次当我唱起这首歌这一天就是我的感觉，即使愿望不能实现，我的付出就算错也错得很美，每次当你听见这首歌那就是我在跟你说新鲜，手机里有谁当作桌面，贴欢喜帖里祝福了谁，终点多少偶然和必然在穿针引线，想要忠于自己的感觉走的路就会多些迂回，勇气不是来自谁的慈悲而是因为有了你的了解，即使愿望 算错也错得很美。每次当你听见这首歌，那就是我在跟你说谢谢。所有你给予的一切，是我偿还不起的最幸福的亏欠。首歌，这一天就是我的感恩节。庆幸自己有过机会，见证考验一点点变成喜悦。每一次当你听见这首歌，那就是我在跟你说。 确实每一天都该感恩，不只是在今天。但是如果我每天都对你说谢谢谢谢，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像广告推送智能客服的机械的回答？所以有时候呢，我们需要一个集中的来说谢谢的日子。于是乎在今天呢，我的第一首歌带来的是范玮琪啊，也是一首老歌了，名字叫感恩节。他并不是唱这个十一月第四个星期四啊，他讲到的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应该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对，昨天你就说过这事儿。 对，我昨天就读了一篇暖文章啊，就是希望我们在生活当中做一个记得别人的好，并且永远都知道每个人对你的好都不是理所当然。 对， 不要觉得我就配得上这份好，对吧？ 哪怕是父母对你。 对，包括 亲人， 对，包括你的搭档。今天晚上呢，我po了一张直播帖，也是很久没有在聊天室当中哈，给大家看我们在直播间的样子。然后有的听友呢就质问我们啊，我呢反手给他一个夹金啊， 干嘛又一大嘴巴？ 没有，我是觉得他很注意观察。所以这位用户3836BG1-还没有起名字的一位朋友 说， 他说两位主持人为什么离那么远？ 嗯，那不是给我安排在这边能弹唱吗？ 哎呀，直截了当的告诉你啊，从去年 一 月份开始， 对，从疫情开始， 对，从疫情开始之后呢，我们俩的这个说话的距离就开始保持至少2米啊，不要有这种飞沫啊，有影响。后来疫情渐渐的好多了以后， 好多了，觉得自己呢松快这劲儿也不错啊。 对，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因为以前我和叶谦是并排坐。然后我们俩呢基本上也很奇妙哈， 没有目光交流。 对，我和你知道我和沉默在一起的时候，就我们俩即便是并排坐，我们俩互相还看对方， 眉来眼去。 没有，那倒不至于啊，但是我们俩习惯于用彼此的这种看着对方说话 啊， 更有很好的交流感。但是和叶谦就很奇怪，就是不管那年的半夜11:30还是到后来的10点到现在的9点，我们俩都不曾啊，你看着我呀，我看着你呀。 看来我这个人的声音是让人比较放心的。不用看着你这个人。 我以为你说可能我这张脸是不太想让人看的。那倒不至于，反正就是一种最初的状态，它就延续下来了，对吧？ 不错。 哎，于是乎现在我们俩也是离得远，但反而哈，有时候我会看一看他。就比如说今天晚上我在拍照的那一瞬间，叶谦现在自从第二时段开始弹吉他以后，他只要一进直播间，他第一件事情就拿起吉他 先准备准备呗。 对，他准备的感觉哈，让我特别希望就是第一时段他就在外面跟导播在一起候场啊，他就不要进来。 我是一个专业演员、 对对对，他就一直在那儿弹呐、 那哪行，我还得给你们放歌呢。下面这首歌啊，来自 Maroon 5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Don't Know Nothing。 对，有一种就是他说让我放歌我还要放歌，我说你出去排练去。 Maroon 5 Don't Know Nothing， 不知分晓，不知所以、啊、不知所以所以然，这个东西就是我一问三不知 Don't Know Nothing。 哎，我们都会有过这样的时刻哈，不知道是内心里是怎样的一种纠结哈、嗯、没有办法告诉你这个事情的真相啊，有许多东西我觉得这个魔力红啊，他们带来的音乐里常常给你一种我要像他们那样永远保持激情该多好啊。 嗯，是、 啊、老是有这种劲儿哈，就是我不管发生什么啊，哥们儿这个状态一直在啊。 这个他乐队是幸运的，也是通过自己努力是成功的，所以成功他成正比的，他会一直就是保有着你说的这种一直很好的状态，一直很棒的往上冲的状态。 是 没有说那个乐队就是永远打不垮的，就一直没有什么起色，然后呢人家也不受欢迎，这个乐队还一直就是特别特别的就冲劲特别十足，这个很少见了，对吧？他对外界的，尤其是像这种文艺产品啊，文化的这个组织，他对外界的反馈是极其敏感的，是极其需要外界反馈的。 嗯，今天是一个和吃有关的夜晚哈， 是， 但是我想每个晚上咱们的聊天室里哈，小伙伴们都是一定会把这一天里啊吃过的开心的美味啊和大家分享，所以今天晚上也不必哈，一定说如果你想感谢谁啊，要请他吃一顿饭，你特别希望哎，就是如果别人感谢你啊，请你吃饭，比如说叶谦， 嗯， 我们在一起合作快15年了，我真的非常谢谢你，我要请你吃一顿饭， 嗯、 啊，你觉得我请你吃啥啊？正合你意啊，你超级开心啊， 嗯， 也许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晚上大家在谈吃的时候会触及到的一个话题哈，虽然没有在聊天室的小黑板上写到，但是你可以想一下哈，就是你今天感恩很多人，但其实也有很多人要感恩你，对吧？ 是， 就像我也要谢谢叶谦，从最初啊，在他30来岁的时候哈， 啊，30多岁啊，哎，我30多岁就交代给你了， 33嘛， 哦，对对对， 对我们一起喊着嘛， 是是是， 哎，当时我把你的年龄暴露出来，你介意吗？ 不介意啊， 对。 因为男人他一般来说他不介意，很就是自己很小的时候或者是很老的时候可能会介意，就是尤其是在30-40岁这种中间档的时候他肯定不介意。 而且我和叶谦认识这么多年，但我们俩在一起单独吃饭的次数几乎没有，如果说有的话，我印象中就是我第一次想请他来做男左女右嘉宾的时候，我请他吃了一顿金拱门，对吧？ 我都忘了金拱门在哪儿了。 你忘了就是在我们南部南边那， 哦， 记得吗？ 那边在那边， 就是我剪头发那次，嗯， 啊， 就是痛改前非那次。 后来跑到望京这边还请我吃了一顿。 我请你吃什么了？那我怎么就记不住了呢？应该烤肉吧？ 不是，一火锅。后来那个 咱俩， 对，后来他没点钱。 不可能，你少来！ 我 跟你讲。我跟你讲啊，嗯，我是一个就是在买单方面啊， 嗯， 就抢着买单组绝对是能排前几 名。没有，那天我就没让你，那天说好了， 是你自己偷摸 去买的，说好了不可以让你去买单的。 对，就这么 两 顿饭， 来到我的地盘怎么能让你买单呢？ 哎，就这么两顿饭 是 的情谊啊，在一起搭档这么多年， 然后也就是一些聚会 小 聚会后带着别的男左一起吃饭，有那么屈指可数几次。 对，反正是一双手绝对可以数得清的， 嗯，你还不如咱俩没合作的时候吃得多呢，那时候我们还经常去火凤凰呢。 还真是哈，哦，好吧，听完这首歌我们第20段听东城区的叶谦弹吉他。 一年之前预料之外，人生走向一人与想象岔开，如果不是当初选择了把心打开，后来的我学不会欣赏遗憾感慨，因为无法重复无法重来，像圆满的缺了一块，于是我们不断从原地离开，幸福不该总是自己追着自己一番，只要继续往前就会听到新的解答，那些苦的你啊笑的你啊全都无价，就像远方开了

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1:3127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1月最后一个周四晚上第2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叶谦。 是的，每到第20段呢，叶谦也是会略微的紧张一点点哈，因为他很想为大家在这个晚上呢非常精湛的啊，直指人心的啊，感人肺腑的， 我感觉我倒没什么紧张，你特别紧张。 人家造势呢，就是我是说要把这个气氛造起来哈。 是， 你看我们看到一些这个电商的直播间， 我让你给说紧张了都。 电商的直播间，哎，我总感觉他们那个氛围组的人哈， 是 他的那种营造感呢，让你有时候弄得挺紧张的， 对， 就好像觉得这个东西再不买就没有了啊。但实则呢，他们每天都这样。 对，不过今天也还好，今天我们试一试，咱这儿又不是没有麦，对吧？咱这儿还有嘉宾1、2、3、4、5呢，我这儿还可以开一个嘉宾麦，然后呢怼着这个乡情给你们分着麦来弹唱。 我先给你一个小曲儿。 好，好， 还是让大家啊把这个期待感做足。 好嘞。 而且这首歌呢在今天啊也是非常的应时应景，男左女右相亲相爱，就像一个大的群一样哈，一个家庭啊，我们互相把自己最擅长的、最愿意分享的，都会给予彼此。所以这首歌带给叶谦，请准备一下吧。 哟，谢谢谢谢。 喜欢一回家，就有暖洋洋的灯光在等待。 我喜欢一起床，就看到大家微笑的脸庞。 我喜欢一出门，就为了家人和自己的理想打拼。 我喜欢一家人，心朝着同一个方向眺望。 我喜欢快乐时，马上就想要和你一起分享。 我喜欢受伤时，就想起你们温暖的怀抱。 我喜欢生气时，就想到你们永远包容多么伟大。 我喜欢旅行时，为你把美好记忆带回家。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有缘才能相聚， 有心才会珍惜， 何必让满天乌云遮住眼睛。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有福就该同享，有难必然同当，用相知相守换地久天长。 心情都忘掉。 我喜欢一起床，就带给大家微笑的脸庞。 我喜欢一出门，就为了个人和世界的美好打拼。 我喜欢一家人，梦朝着同一个方向创造。哦， 当别人快乐时，好像是自己活得幸福一样。 当别人受伤时，我愿意敞开最真的怀抱。 当别人生气时，告诉他就算观念不同不必激动。 当别人需要时，我一定卷起袖子帮助他。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有 缘才能相聚，有心才会珍惜，何必让漫天乌云遮住眼睛。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有福就该同享，有难必然同当，用相知相守换地久天长。 处处为你用心， 一直最有默契， 请你相信这份感情值得感激。 心才会珍惜，何必让漫天乌云遮住眼睛？因为我们是一家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有福就该同享，有难必然同当，用相知相守换地久天长。 虽然不是一首你常常都会听到的歌，但是是在你记忆中从来不曾忘却的歌。相亲相爱这首歌呢，也在今天啊这个说感谢的日子当中，我们特别带给我们的听友，还有陪伴了大家这么久的老嘉宾叶谦。明年就是他的本命年，他48岁了，他这么大了他还是保有这种少年心性哈，他当初爱过的吉他依然傍身。怎么样，我现在整体这个局面都造好了吧？ 对，我就是我觉得我这个嘉宾一的反听在这个监听耳机里倒是没多大事，不过没事，我可以就是 可以啊可以啊，现在好一些了吧、 哎、 现在好一些了吧。 The melody inside yourself, and love will come pour out. Everyone's allowed, we fear the by the crowd. And up there in the heaven, Galilee and those are burning for the moon.Slowly burn funnier than he lakes is. Oh, my mama, hell is posing Neptune. We are slow burning turn, but we get there so far nowIn this crazy world, I do. I just want you. Just want you. In the end, it's all aboutThe love you're sending out. Up there in the heaven, there's glory that we all gather by belong. Though the world turns, though we goggle and strongCall it Bob, it's all gets in there. slow burning turn, but we go touch down with you in this woozy world. I do. I just want you in this world, crazy world. I do. I just want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七宝。Happy birthday to you. 圆满圆满，今天晚上叶谦真的是超乎想象的发挥哈，不光呢是弹奏了这首深情的歌曲，还为我们今天过生日的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当中，也是我们在听友这个粉丝榜当中啊排名非常靠前的七仔的七宝啊， 是七仔七宝 送上了一份现场 live 的生日快乐歌。 生日快乐， 我也滥竽充数的啊搞了一小句，也是为了祝福我们这个六道杠的听友啊，在六道杠的听友当中， 对， 过生日那是绝对可以在现场 是 弹奏一曲的。 当然要把这首连着 Happy Birthday 的这首叫做，这首歌的名字挺有意思，叫做 Coloratura， 叫花腔女高音，来自 Coldplay、 哎、 把这首歌连着 Happy Birthday 送给七宝，祝你生日快乐。 是，你看我们的六道杠的第一名小撒妞妞，七仔的七宝都是女听友，哎，这个你说大数据它就是挺准的哈。 是， 直到第三位随遇而安的男子，在节目中找到老婆的小李啊，现在也是男子组的六道杠，还有至今单身的王小波，喜欢洗大象的王小波现在也是六道杠，也是男听友。袁小福也是六道杠，他是一位幸福的哎我们的女听众。宋燕君男听众， Amanda 女听众，桂芬女听众啊，五号的彩云男听友，哎圆圆现在也是六道杠了， 嗯， 四合院里的孙大圣也是六道杠，碳水化合物的天空单身，斯坦福桥的味道是不是也单身啊？ 都让你给说单身了。 笑多多，不知道哎，哎，目前这么多六道杠，春风拂桃林， 嗯，赶紧脱单吧，在我们这男左女右这儿最容易脱单了。 嘿、hey, ，这首歌也是节目当中叶谦常常会带来的哈。 Biggs 的一首 Night Fever， 不能让情绪掉落下来，所以夜晚需要你们热情，需要夜晚的热情 Night Fever。 有一种欢迎大家来点歌，我这吉他还没有放下呢哈，我随时弹起来。 好家伙， 燥起来！我相信刚才的那一个状态，很像是大家一个给朋友庆祝生日哈，一个哎推开了门，刚好都在呢、啊，举起了杯， 是、 啊、最后共唱一首生日快乐歌的美好感觉。然后我也是借着这个劲儿哈，就把在我们聊天室当中，在六道杠听友里也是目前级别最高的听友当中，他目前的婚姻状况哈，给大家介绍了。然后我反手就给斯坦福桥的味道加了个精， 厉害！ 我不是单身， 人家要人家要啊，对，人家要澄清一下呢、 啊。哎，在下面这位听友哈，他的这个小作文啊泼上去之后呢，众多朋友都说：“哎呀，仙子写这么多呀，仙子写这么多呀！” 啊， 如今真的你在朋友圈当中哈、啊，要是看到原创文章可以写得很长的，其实对方真的很走心，就真的把这里当成日记，对吧？ 对， 在此刻我想让全世界分享我的这份好的感觉。那我们就把这位仙子朋友他的心里话哈来分享一下。事情是这样的，叶谦，你也可以拿起你的吉他。 对，事情是这样的。好，我看看什么事情，我再配，我再给配啊。 事情是这样的，喜欢多年的人今天过生日，已经很久没有见过面了。记得上次见面还是夏天，我们一起喝酒，我对他说，开玩笑的说啊，人生至少该体验一次断片的感觉，我喝过一次之后就不再想喝酒了。其实还有一句没有跟他说，那次断片其实是因为他而喝的。今天早早的祝他生日快乐，后来看到他发朋友圈，半小时后才回复我，那一刻真的很难过。之前想约他晚饭为他庆生的勇气也没有了，就通过电波祝他生日快乐，年年岁岁岁岁长安，也希望自己做个闪亮的自己。就这样吧， 所有画面里我最喜欢你，你是我在梦醒后留下的剪影，总是身不由己，感谢生命里常常遇见你，你是物是人非里唯一的知己，当晚来寂寂，夜色为你去，天色放晴，我期待和你画下这风景，勇敢做回我自己，去活出意义，在滚烫的回忆也不过是回忆，喜欢你，你是我在时光里安插的电影，当 想起，踏入万丈红尘里，做回我自己。 是的，深情过后啊，努力过后，我做回我自己。 像是孙燕姿。 不是 不是是那，所以你看我这外行我就敢说啊， 这听不出来。我也经常带他，我很喜欢他。 是啊， 我不止一次也告诉大家他值得被珍惜， 因为他像孙燕姿嘛，对吧？ 徐佳莹 是是 啊，也是一个创作型的歌手，非常的有才华。我们也把这首歌带给仙子，然后如果你愿意哈，让你的那位今天过生日的射手男听到刚刚的那一段我们的老嘉宾弹奏，以及我为他送上的生日祝福的话，你可以到听听 FM 找到男左女右的回放、就是你啪一个反手把它截下来， 对， 你可以把那一小段截下来让你的朋友听一下。 你不小心又听见了，等于是 对，就是说你休想听不见啊，我必须让你听见。这个生日就是咱俩的了断啊， 是 我对你的那一份可能要、退还回去的感情的，退还回去爱情，但我们作为友情的一个了断。 哎呀，这还挺苦情的。 没关系啦，我相信这位朋友他一定能过去这个坎儿。就是世界上有许多的事情哈，你那一刻你转不过来那个弯儿，不代表你以后就永远转不过来。 是 啊，你一定会有一天突然间发现，我谢谢老天那天让他没有接受我的爱，对吧？ 哎，塞翁失马， 是尽力之后随缘选择。人的手就那么大，握不住的东西太多了啊，要学会与自己和解，对吧？ 对。 你呢，知道喜欢本身是美好的，但是太喜欢又没有变成得到的爱，它就会变成劫难。 哎，变成劫难了。 所以、哎，各位朋友啊，如果你也有一个很爱很想和他告白，但是呢对方似乎就是有点装糊涂哈，就不给你这个机会哈，那你就该明白结果已经很明显了。我们做回朋友，对吧？此时大概没可能，那没准儿再过个几年又经历了很多事情，也许你的光芒会让他看到，都保不齐呢哈。所以今天晚上呢，希望这位朋友不要带着那样的伤感睡觉。我们刚才所做的一切就是希望你能够释怀，好不好？而且呢今天哈、我在聊天室里是一个没有原则的嘉宾主持人啊。 哎，你都没原则了。 不断的给大家，只要你请求啊、你发表你今天晚上很想得到这个嘉宾的诉求，我就是正反手不断的加啊。因为我们还有什么能够具体回报给大家的呢？ 我 叶谦好歹还能弹几曲儿、 我还能给大家放点舞曲啊，像下面这一首。 我以为你说我还能跳呢。 这像下面这一首，大家可能应该能顺着它蹦起来吧，因为这首歌特别有60年代、70年代的那种风格，复古的，叫做 Disco 舞球。你知道吗？那个时候灯光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它靠中间一个镜面反射的很多很多鳞片，那很多很多镜片的小方块的那个 disco 舞球， 漠河歌舞厅、啊。 对对。 还有现在有许多可以买到这种的，我就买了， 复古。 它可以插到你的手机上， 可好玩。 你随时随地造氛围啊，各种地方尬起舞啊。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rom light, I to the sky， 天地皆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 大家好，我是章子怡。鲜炖燕窝，更多人吃小鲜炖，每周冷鲜配送，营养又好吃。 小鲜炖鲜炖燕窝连续四年全国销量领先，上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十一月最后一个周四晚上第三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工作男叶谦。 是他刚刚是在第二个时段已经表演完一个节目哈，得到众多掌声的东城区的叶谦。 嗯， 但是在第三时段呢，我们的老朋友也知道他必须得讲一个冷笑话 啊，必须的。我就把你姐姐弄出来。 他把琴一甩，他必须再次登场啊，穿上新的戏服，为大家讲一个更加经典的项目， 感觉赶场 的就是冷笑话。同时呢，我们也特别欢迎今天晚上能够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的小伙伴们啊，都感觉到了我和叶谦疯狂加精的节奏。大家都知道以往哈，有人投诉过我说其他的聊天室哈，主持人加精特别的快，就咱们这边磨磨唧唧啊，基本上都不怎么给大家加精，全凭自己自力更生。 是是， 首先因为在直播的时候我和叶谦要准备其他的事情，我看聊天室一眼之后很难做到每一条，因为我们这边如果说凡尔赛一点的话真的是量很大， 也真的有点看不过来哈。 对，今天快手加精， 对，我就已经就根本不看大家写什么了， 闪纸加精。 对，一定要体现出真正的说谢谢的意义啊！我具体能为你做什么呢？我们从第一年到第十四年，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哈，耶都在这里来回报大家对我们这档节目的喜欢。而叶谦呢，他必将是用一个冷笑话，渴望着能让你笑来回报大家。 嗯，笑不笑不知道，反正挺冷，肯定是出自你姐姐。你姐姐经常办冷事儿。 我没有。 今儿接到一电话啊，对方张仔就说：“哎，你在家呢吗？”这电话是陌生号码，但是语气呢肯定挺熟的，这熟人。然后你姐呢不知道谁，但是呢还怕尬聊，还怕很尴尬，于是呢她也就装熟啊，她说：“哎，啥我这大周五的我能在家吗？啊，我这大周末的饭局啊。”对不对？一到周五你也不是不知道姐，一到周五就这样，好几个局喊你都没法办，没法办。这那啥，你哪儿呢？咋整啊？对方沉默了一会儿说：“那个，您叫的外卖，我在您家门口呢。” Take the car, take the flat screen.Let me keep my dignity. Take it all, it's just a shallow victory. We all know no one wins when a heart gets broken. And this time, thank the Lord, it ain't.It's easy when you're the one who stops loving first. Yeah, it's easy when you're the one who stops loving first. Now your big words mean nothing. Your smile is like a curse. Oh, it's easy when you're the one who stops loving first.Take the money, take the honey, take the light out of the sky. Take it all, it's just a shallow victory. We all know no one wins when a heart gets broken. And this time, thank the Lord, it ain't.It's easy when you're the one who stops loving first. Yeah, it's easy when you're the one who stops loving first. Now your big words mean nothing. Your smile is like a curse. Oh, it's easy when you're the one who stops loving first.Old man, you're cold, so cold. I know you would change, and you try so hard to add some truth to the cold. It's easy.Yeah, it's easy when you're the one who stops loving first. Now your big words mean nothing. Your smile is like a curse. Oh, it's easy when you're the one who stops loving first. 好的，谢谢叶谦。 周末吃外卖的你姐啊，周 没有姐姐， 这周末叫外卖吃的你姐，你心疼心疼她，也请她吃顿饭啊。 嗯，不远送。 好多局呢。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感恩。感恩是一种生活态度，常怀感恩之心，以德报德，知恩图报，无愧于心，潇洒坦然在人世间。有一个故事说，有一天有人问一位老先生，太阳和月亮哪个比较重要啊？那位老先生想了半天回答道，是月亮，月亮比较重要。为什么？因为月亮是在夜晚发光，那是我们最需要光亮的时候，而白天已经够亮了，太阳却在那时候照耀。你或许会笑这位老先生的糊涂，但你不觉得很多人也是这样吗？每天照顾你的人，你从不觉得有什么，若是陌生人偶尔帮助你，你就认为他人好。你的父母家人一直为你付出，你总觉得理所当然，甚至有时候还嫌烦。一旦外人为你做出了类似的行为，你就会分外感激。这不是跟感激月亮否定太阳一样糊涂吗？有个女孩跟妈妈大吵了一架，气得夺门而出，决定再也不回这个讨厌的家了。一整天她都在外面闲逛，肚子饿得咕噜咕噜叫，但偏偏又没有带钱出来，可又拉不下脸回家吃饭。一直到了晚上，他来到一家面摊旁，闻到了阵阵香味儿，他真是好想吃一碗啊，但身上又没钱，只能止不住的咽口水。忽然面摊老板亲切地问，小姑娘，你要不要吃碗面啊？她不好意思地回答，可是我没带钱。老板听了大笑，哈哈，没关系，今天就算我请客吧。女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坐下来，不一会儿面来了，她吃得津津有味儿，并说，老板你人真好。老板说，哦，怎么说啊？女孩回答，我们素不相识，你却对我那么好，不像我妈，根本不了解我的需要和想法，真气人。老板又笑了，哈哈，小姑娘啊，我不过才给你一碗面而已，你就这么感激我？那么你妈妈帮你煮了20年的饭呢，你不是更应该感激她吗？听老板这么一讲，女孩顿时如大梦初醒，眼泪瞬间夺眶而出。她顾不得吃剩下的半碗面，立刻飞奔回家。才到家门口的巷口，女孩远远地看到妈妈正焦急地在门口四处张望，她的心立刻揪在一起。女孩感觉有1000遍10000遍的对不起想对妈妈说，但她还没有来得及说出口，就见妈妈已经迎上来了。哎呀，你一整天都跑哪里去了，急死我了，快进家把手洗一洗，吃晚饭了吗？这天晚上，这个女孩才深刻体会到妈妈对她的爱。当太阳一直都在，人就忘了她给的光亮；当亲人一直都在，人就会忘了他们给的温暖。一个被照顾得无微不至的人，反而不会去感恩，因为他认为白天已经够亮了，太阳是多余的。希望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太阳和月亮哪个更重要。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忽视了自己已有的，认为他们是理所当然，对于自己没有的又会抱怨命运的不公，仿佛这个世界欠我们很多。其实感恩也可以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正如有些人听说要感激那些伤害你的人， 因为他的磨练了你的意志。感激那些欺骗你的人，因为他丰富了你的经验。感激那些轻视你的人，因为他觉醒了你的自尊。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感谢命运，感激一切使你成熟的人，感恩周围的一切。拥有感恩的心，需要我们用心去观察，用心去感悟，更需要我们去用爱去感受。草木旺盛的生长，为的是报答春晖之恩；鸟儿拼命的觅食，为的是报答哺育之恩；禾苗茁壮的成长，为的是报答溪水的滋润之恩；孩子努力学习，为的是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学会感恩吧，你感恩生活，生活将赐予你灿烂的阳光；你怨天尤人，最终可能一无所有。云卷云舒，花开花落，都值得我们去珍惜。感激月亮，更要感激太阳。 送给你小星星，送你花一朵，你在我生命中太多的感动。你是我的天使，一路指引我，无论岁月变幻，爱你唱唱歌。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 家。听了男左女右那么久，还是没有觉得厌烦啊，还是会晚上习惯性的来到这里。然后我们2022年呢，还会继续迎来啊我们激动人心的15周年。 谢谢你们，谢谢你，因为有你们， 不可思议哈， 是 这么久啊。所以今天聊天室里异常的热闹哈，大家也感受到了这个射手月啊第一波火热的高潮啊。今天晚上确实啊，既然是大家彼此 都谢谢对方。那我们就在家经这一块呢，基本上是盲加啊，就是我还刚才跟叶谦说，我说你也可以做这个事情的。 我一直在做呢。 对，然后我们在这里呢也和一位朋友，他今天挺劳累的。我刚才在看聊天室留言的时候，也留意到他的一些内心的声音。所以他在听暖文章的时候说，我不感激那些伤害我的人，因为他们让我有了负能量。其实我以前也不太明白这句话，我说为什么要感谢那些伤害我的人呢？我的人生不遇到他们岂不是更好吗？哎，但是我突然之间明白了。 其实你不，他的意思是你不是说真的是去面对面的，就我谢谢你 啊，对对对对， 不是这种，他是 给他发红包的那种谢谢。 其实是你自己要感谢自己，消化了这一段别人给你带来的这种压力啊、不愉快啊和这个中伤你啊之类的，你要感谢的是有这么一件事情，然后你最终还是要感谢自己， 哎， 就是从中吸取到了一些教训。能量和经验，这样你就其实你还是得对着镜子给自己磕一个，他只是道具，你为什么要感谢这些人？这些人伤害你的人，他只是引起这个事件的道具，你把他们当成一个道具感谢就行了。 就是他叫一种抗压能力的提升， 对，他只是一个课本。 试想一下，我亲爱的朋友，当你不太理解这句话的时候，我在想，如果我的路永远是那么的平滑啊，一直都是很顺畅，我没有遇到一个来给我制造一些坏情绪的人啊，没有遇到一个在感情路上给我当绊脚石的人，那你想想，就这条路顺道没有对手，没有任何的自我毛病的发现，这岂不是更可怕？ 不太可能啊。 对，就像运动员，我们看到有一些比赛，比如说女子组的选手，他会在训练的时候测试的时候，他会和男选手一起比赛，你明明知道其实很难打败他，对吗？ 是， 但是对方就是在假想你的一个对手，他其实就在扮演你以后会遇到一个对手的类型。那我相信，如果你说感激伤害过你的人，其实这个意义上是指他帮你啊，先增加了一个，就是说你尝试了一个对手，哎， 对， 以后你遇到更狠的人的时候，小菜一碟， 是 啊，就是你有了这个技能了啊。如果你不遇到的话呢，也许这个成长的盲盒你永远都打开不了。 这个经常在你在那个竞技那个道路上，就是一些动物一些运动员，他们会有这个更长足的这种感觉，就是我要感谢45公斤级的时候那个臭揍我的家伙，他让我学会了如何抵抗那种就是暴风急雨般的拳头。后来我遇见我增磅了以后，我打65公斤级的时候，我都不怕这样的暴风急雨般的拳了，是因为我要感谢之前那个45公斤级曾经臭揍过我的那个家伙啊，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吧？ 对，就像你在聊天室一点点的增加你的这个能量值一样，其实每一个在你的成长路上哈，让你觉得很讨厌那些不愉快的往事和经历，它日后一定会成为你的回忆录当中可以诉说的篇章， 对 吧？ 对， 因为你觉得如果不经历这一件事情的话，你没有这个裂变的过程，对吧？ 没错， 你永远都是风光无限，你都没有一个让我们说这个绝地反击哈，你一下子变化的过程，其实那样的人生也是挺没有节奏感的。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这是我们应该谢谢哈那些曾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让我们觉得 给你搭戏，给你搭过戏，而且跟你演戏，让你惨得一塌糊涂的那些 对 手， 就是那些男五男六， 给你搭过戏的 男18号， 对 对 对。 Keeping my baby, baby, baby。 怎么想起了贾斯汀比伯的那首Baby, Baby？ 来自大飞。 哎，这首歌的演唱者哈，也是在男左女右当中经常出现的。 是， 每每出现，我们都会说他的这个啊颗粒版的声，颗粒版感的声音哈。确实是非常的有招牌性， 嗲嗲的，嗲嗲的。 哎，星期四的晚上也是夜间本周哈、啊、最后一次当班的晚上，所以呢，就有些朋友非常习惯性的问：明天有默默吗？ 啊，对啊， 这一点哈，我必须要说，明天晚上铁定有默默，他真的太久太久没有来了， 嗯， 以至于哈，我在问他说：你能不能准确的告诉我，明天一定会来？他说来，我一定来啊、嗯。所以大家在聊天室中呢，也是奔走相告哈。明天默默会回归，其实我都已经快忘了他上一次来是什么时候了。 因为你快忘了人长什么样了， 那 明天怎么接我嘉宾长什么样来着？ 至少他整个十月好像都没有来啊、 嗯， 应该是秋天那会儿见的他吧？ 是啊，我都 还是 我的天哪，我有一年多两 年没见夏天的末、嗯、啊，夏末的时候真的太久远了， 是 足以见的哈。有些时候，有的人重要到。被需要、 嗯、 但同时也真的是忘了我们上一次见面在什么时候，幸好还有这些音乐，还有一些我们共同经历过的事情 啊。上一次是那谁，是苏醒他们 716， 对，在一起的 716， 是 他后来来过一次， 对， 来我们第四时段见喽。 开的香气闭上眼回答过去，划分界限的桌椅，下个月靠在一起，我就是离不开你。一路成长留话题，我们说好走到底，因为从此就分离。用黑板上的日期倒数找你，慢慢清晰，思念你是加了糖的沙西，我用铅笔画得更仔细，随便那年天际蝉鸣的夏季，我想遇见你。 这个世界的第一声问候，从我们来到人间就开始接受声音的多种表达方式。 宝宝真乖。 嘿，我说你快点了呀。 我喜欢看你笑。 工作你走脑子了吗？ 狂风暴雨如鲠在喉， 写不完作业你就别玩了。 眼睛长哪儿了？着什么急？ 和风细雨如沐春风， 加油，面试必过。 咱们都是街坊啊，有事儿您说话。 声音情绪五味杂陈，甜咸多一些，苦辣少一点。 生活和谐，快乐无边。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2:31:33，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今天周四，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嘿，22:31:42，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1月最后一个周四晚上第4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都在这里。 对，本周呢，叶谦是来了3次啊，我给你记着呢。 是， 今天呢是他最后一次当班，明天晚上会是有默默光临，大家奔走相告。11月呢就这样接近尾声了，其实2021年所剩无几了。开心的是，我们明年还会在一起。有一点难过的是，这一年大家还是被疫情影响着，有很多原计划想去的地方都没有去到。 我相信明年应该是越来越好。 对，明年还有冬奥会，值得期待的事情有很多，所以我们会更努力的好好的生活，你说对吧？ Solo tengo soledad Y si ya no puedo verte Porque Dios me hizo quererte Para hacerme sufrir más Siempre fuiste la razón de mi existir AdorartePara mí fue religión Y en tus besos yo encontraba El amor que me brindaba El calor y la pasión Es la historia de un amor Como no habrá otro igual Que me hizo comprender Todo el bien que le dio luz a mi vida apagándola después ay qué noche tan oscura sin tu amor no viviréThank you.

来自张靓颖演唱的《感谢》啊，继续送给正在听节目的大家。愿在聊天室里的小伙伴们哈，经过这一晚上的猛操作哈，都有了自己级别上的一个提升。 这数据刷的， 对，而且似乎我才知道，原来每个听友在聊天室当中，他不是一个晚上只能加一次，就是他可以无限次的。 对啊。 就是你啪啪啪， 我这加成了好多了。 对呀， 我特怕就是刚才给他加了这条，然后再加进，就等于说负负得正，给他替回去了。 但是不会的，就是大家都是很热情哈，有一种提前过年的感觉。尤其是这位刚刚下班的朋友哈，这是帕丁顿熊，也是我们的四道杠听友。他说：“大家好，我加班刚结束。其实这些年当中，男左女右陪伴了很多做实验的朋友啊。”加班的朋友 是， 还有在路上驾驶的司机朋友。我有一天看到一个私信哈，那是一位听友发给我的，而且很明显他不是我们的老听友。他说我今天在出租车上才听到这个节目，突然感觉来北京这么多年了，我都没有听过男左女右。 那 我还是在这个出租车上听到的，所以我非常谢谢，在这个已经用了各种软件哈，因为我平常打车的时候也会听到司机师傅都在听接单的声音，很少会在听广播听音乐，所以在这样的时候里哈，会选择北京音乐广播的司机师傅。我要向你的文艺啊，向你热爱音乐的心致敬，感激。 谢谢 啊， 还谢谢您把这个波段调到了974。 是的，我们也希望一直，包括2022年，我们还有这份运气哈，可以让你保有这个习惯，我们继续在一起，男左女右。其实如今呢，我们有了一些对这个节目哈，比过去要更积极乐观的一些畅想。 对， 因为我们在晚上9点了啊。 是， 我这一年其实长胖哈，跟我提前入睡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早一点。但是你不会说我不想胖。其实熬夜真的可能会对你的影响，眼下看不到什么。但是长此以往下去确实不太好。 哎，你要想不睡觉太容易啊，因为现在生活的很丰富啊，这个业余的这个媒介也很多，你只要有精神头或者你耗自己，太容易就做到。还有你只要到了一定岁数，你想胖太容易做到，但是你想瘦，你想作息很好，让自己保养得很好，这个反倒在这个这个社会这个年代很难做到了。 这是男左女右特别希望的哈，有朝一日我们见面的时候，大家都不是灰头土脸，而是精神抖擞。 长的拥抱，我们只用一秒，世界崩溃成一座孤岛。 这里没有人，也没有时间，不用思考，再没有后路可找，或许就能天荒地老。明天的诺言交给明天去实现，这爱的誓言哪怕痛苦多过天。 下雨了，两个人的荒岛， 淋湿了，就知道谁会比谁更胆小。 我梦见了两个人的荒岛，你要不要 也睡觉？ S.H.E 和周定伟演唱的《两个人的荒岛》啊，这个也是一首老歌了。当然，叶谦根本就没有功夫听他们在唱些什么。 我也听了。 因为今天晚上叶谦，他用他弹过吉他的双手哈，疯狂的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里。给大家咔咔咔的加金哈， 没在吉他上 solo 过，在这个、在聊天室上 solo 上了。 这 solo 的哈，以为大家以为是我，我不敢这个领这个功哈，我必须要承认是叶谦，因为我都茫然了。我一上去以后，有一种就是像老师批卷纸的时候，哎，可能你错了，拿红笔给你画一下，就觉得好像满篇都是错的，全是红，全是红的，因为。加了金之后呢，就自然有一道红盖哈，大家都非常的开心，觉得这是实力宠粉叶啊，就是叶谦大福利，给大家疯狂的希望你们能够级别再一次往上升。当然啊，我们都会以后如果逢 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哈，都是我们的宠粉日啊，都是夜间给大家这个用他弹过吉他的手疯狂的加精的晚上。 只要我那手没残。 对，我在这里呢，谢谢在北京有69%的听友啊，就是在聊天室有69%是在北京的听友，还有31%在外地的朋友，他们在聊天室里不听本地的节目，却选择了北京音乐广播，特别要谢谢大家，也要谢谢我的53%的女听众，还有47%的男听众啊！谢谢你们对节目的支持，不论是从6大杠还是到，还有一个零级是怎么回事？我有点不太明白哈。我们的零级用户目前在聊天室当中的占比是特别特别大的， 刚来嘛， 我估计可能就是有点像在海选阶段，就是只要来过的人，可能都会有一个。级别上的一个就像打卡一样吧，但是你慢慢的哈，从零级往上升，可能就需要一些，每天晚上的到来，或者是转发我们这个聊天室啊，或者是到我们的回放单元哈， 是， 反正你做的每一件事情，这个都有痕迹啊，都给你加分啊，请相信你的努力不会白费的。今天晚上，11月第四个星期四即将要。我们男左女右的这一环节呢即将结束了，叶谦根本就没有功夫对话。那好吧，我自己来说，我再读一段短文章好吗？ 你 好不好？ 您读您的。 正在听节目的听友，这里是北京乐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到11点都会为您直播的男左女右。周一到周四呢是一位明年过本命年的东城区的叶谦。那明天晚上呢，将会有一位1980年出生的双鱼，话说他也41岁了。 哎呦， 吓不吓人呢？ 真是真是、 啊。他就是默默，虽然年龄上是41岁哈，但是默默的样貌以及精神状态，你说他31岁也不为过，好不好？我有点像说单口相声，我马上就要带出叶谦今天晚上带来的最后一首歌。 可是我现在。已经嫁不过来，因为人家嘟一上来了。刚才我还有、哎、有富裕，现在我这 solo 弹不过来了。 你这个感觉啊，就有一种去敬酒啊，每桌都不能落了， 我就是大赦在 这。哎呀，你今天就疯狂的敬起来没完了，可以理解哈。既然是我们要实实在在的谢谢大家对这档老节目的支持，我们又没有办法做其他。我知道有很多节目都会给听众各种礼物啊福利啊，我们真的好像有点吝啬哈，没有在具体的食物上给过大家什么，但是希望我们实心实意的陪伴，还有这种你我都了解的一份长情啊，能够让大家体会到啥也不给要什么自行车呀、 就是、 依然会还在这里。 要啥自行车？我这还说了呢。 哎，你还有时间哈，用你的丽莎姐的歌、嗯、是你丽莎姐吗？ 这首还真不是，这首是、 啊、这不是不是 是来自 Carrie Danny，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温柔杀死我一曲， 来结束本周叶谦的陪伴。 是 我们下一个、 哎、不行，抽筋儿、啊、抽筋儿。 晚安 晚安。 With his song telling my whole life with his words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I felt all flushed with fever, embarrassed by the crowd. I felt he'd found my letters and read each one out loud. I prayed that he would finish, but he just kept right on strumming my pain with his fingers, singing my